第十七集，赵斌眼看着周露眼里向自己投射死亡射线了，赶紧走出办公室去诊室里坐着了。上午半天上完，下午休息了一下，六点又接着开始上夜班。八点过左右，一对夫妻走进诊室，两人五十多岁的样子，妻子面色有些麻木地扶着丈夫，丈夫捂着脑袋不停地呻吟。 大叔，这是怎么不好？ 赵斌露出他标准的职业微笑。丈夫开口说， 晚上这婆娘惹我生气，我一生气啊，这头啊就疼得厉害，是又昏又疼，一个劲儿的还犯恶心干呕。 头痛主要是哪个部位？ 整个脑袋都疼，就昏痛昏痛的，感觉自己走路都走不稳了。 丈夫甩了甩头， 一甩头啊，那脑仁啊就搁里面撞来撞去的。 是一直痛不停还是一阵一阵的？ 赵斌继续问。 一直疼，但就跟一根血管在里头跳一样啊，就一跳一跳，跳一下疼一下，疼得厉害。 丈夫压住脑袋， 快点死老婆子，要脱要脱。 妻子把准备好的塑料袋打开在他面前，他吐了一点口水进去。 在家里都吐完了，这会儿就光剩干呕，什么也吐不出来了。 以前有高血压吗？ 赵斌一边问一边已经伸手去拿血压计了。 有啊，十几年的高血压了，平时药都没断过。 丈夫说。看赵斌的动作，熟练地把袖子挽了上去。他手臂很粗，袖子推不到肘关节更上面，又只好整个袖子退出来量血压。赵斌给他绑好血压带，测了血压， 高压204，低压112。 他迅速收回血压计。 办急诊留观，病人，你不要跑来跑去的，你现在血压太高了，你血压这么高，头痛呕吐，我们家高血压脑病，你现在就去那边留观病房躺着，在病房里面我再仔细给你检查，看还有没有脑袋里面的血管出问题。 听见没有？赶紧去办事儿！ 丈夫对着妻子吼了过去。 还有，不要情绪激动。 赵斌烦他在诊室里大呼小叫地跟自己妻子说话，但这种人脾气不好，他还不能说重了刺激他。 你说话小声一点，这边要办什么手续我们护士医生会跟阿姨交代，你到病房里去自己躺着休息吸氧就可以了，不要说话，也不用操心他怎么办事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这个病就是要放宽心静养，懂吗？ 一边说一边就给他安排好了病房床位。赵斌带人过去留观，病房人多，他让护士把四周帘子都拉起来，让空间小一点，稍微有点隐秘性。吸氧、心电监护、急查血、降压药泵入、急查头颅 CT， 一系列安排好了，赵斌又全身比较细致地查了下体，确认没有偏瘫和其他神经系统损害，这才从病房出来交代了病人的妻子几句。 他现在血压很高，必须平静卧床休息，等血压降下来再说。待会儿呢，我们有护工推着轮椅带他去做急诊 CT 检查，你得陪着一起帮忙扶一把什么的，手续那些也只能麻烦你跑一跑了。 妻子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话也不说，只是点头，按照医院的指示跑来跑去办手续去了。这个点儿医院里面人还不少，这个妻子人也有点钝，来回跑了好几趟，最后十点过了才带着病人做完头颅 CT 回来，一路上都听见病人骂骂咧咧的声音，护士都忍不住去劝了两次，一是让他不要着急，要保持心情平静，二是声音太大影响其他等待和休息的病人。赵斌打电话去问 CT 室检查结果，口头报告是没有出血和明显的梗死灶，脑沟回也没有明显水肿，基底节区比较多腔隙灶而已。赵斌松了口气，确定今晚病人暂时没有太大生命危险，不过以防万一，他在心里算着还是请一个神经内科会诊看看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突然咚的一声，候诊区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。 哎呦，怎么就倒了？ 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突然就倒了。 赵斌赶紧出去看，却看见刚才病人的妻子躺在地上。 怎么回事？ 赵斌跑过去看人，女人躺在地上面色苍白， 赵斌叫了他名字几声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护士站那边也听到动静了，这会儿手上没事的值班护士都过来了，几个人一起把人往抢救室抬，赵斌指挥着。 意识估计已经昏迷了，去个人到他丈夫那边告知一下病情。不行，病人也是高血压脑病，不能有太大情绪波动，要子女电话通知子女，有没有人看见他怎么倒下的？ 他向着候诊室喊了一声。 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 立刻有好心的人过来说， 他当时打水过来，我就看着他走过去的，因为我老婆子跟我说让我看看哪儿打水，自己要有数，我就一直看着他那边，真的没有什么不对呀，最多可能人有点虚，走过去的时候突然就倒了，其他啥也没发生，一倒地你们就过来了。 C 大附院就是厉害啊，这么快医生就过来看人了，你们特别好，特别负责。 赵斌回了个礼貌的笑容，赶紧让人把他带走。 先不管手续了，监护、吸氧、血压、血糖全部先测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听诊器伸进去听心脏。 心音有点弱呀。 他听了一会儿抬起头来，护士正准备装心电监护，衣服一拉开，抢救室的几个女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畜生！ 有人忍不住骂了出来。病人的身上大大小小的全是淤青，赵斌身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心跳加速，他几乎立刻就注意到左上腹部一个新鲜的红肿印子。 衣服不要管了，全部剪开，看全身的伤，处理淤青们，注意有没有外伤。 赵斌说着就开始往下扒病人的裤子，把整个腹部都暴露在外面，那肚子看上去有些膨隆，和病人消瘦的样子不太符合。 血压给你测一个，可能是腹腔脏器破裂出血，快快快啊！ 血压带绑上，心电监护上的键一按，充气的声音开始。明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抢救室里所有人都觉得太慢了。赵斌在这个间隙里又下了指示， 去叫老总二线过来，内外科二线都来，你们现在通知护士长，通知彩超室过来床旁做一个急诊彩超，病人太危险了，还有立即通知家属，这个病人是肯定要死的，家属今晚必须赶过来，越快越好。 血压计停下，放气，等待数据出现的时间，所有人都紧张的大气不敢出，年轻的实习护士手都抖了，打不进针，秋婷只好把他弄出去传话，自己和另外一个待的时间长点的护士给病人建立静脉通道。血压测不出，赵斌摇了摇头，音量也提高了一倍， 休克了，赶紧赶紧，肾上腺素抑制，直接静脉推进，40多巴胺配250盐水，放开了全速递。 这时间内外科的二线都来了，周路也进来了，情况路上就听说了，但进门看到病人身上的新伤旧伤，所有人还是难受的直捏拳头。周路也不多问了，催彩超室做床房彩超，催病人赶紧叫其他家属，打电话叫主任来，一样一样的事情都要办下去。外科二线摸了病人肚子，又招呼人一起给病人翻身，给病人摆成病人侧卧体位，方便前后都看了一遍。 多半就是脾破裂了，但是这些东西啊，腰背上也有，说不准里面还有其他脏器，像肾脏呀什么的破裂出血，而且长时间多次这个样子，病人本身可能就存在失血性贫血，赶紧和血准备输血吧。他们从那时候到现在多少时间了？ 8点过来的。 赵斌回忆， 写病历的时候记得是2个小时，现在就是4个小时了。